是山东。 Thank you. Thank you. Die. 我想可能有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跟着打了好几个哈欠。 Eason 陈奕迅2002年的一首很有趣的歌傻虾农，上海话就是谢谢你啊，谢谢你在3月19号的这个星期的下午收听着广播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3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我身边就有人很喜欢唱 Eason 的这首《小虾农》，因为他觉得说每一次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最不用一本正经的，因为不必唱太认真，反而在唱歌K 歌的时候是一种特别好的释放。《小虾农》的歌词来自于林夕，我们都知道林夕其实擅长的是爱情主题的歌词的创作，而这首《小虾农》呢，其实听上去更像是一首叙事的小品短文。歌里面 Eason 陈奕迅呢是想把一些他骨子里的，或者说是林夕骨子里头一些坏的情绪、消极东西，通过唱的方式排解出来。刚才不唱吗？说管他头痛不头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也没人懂，好惨啊。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懂自己的人哈，那种状态还是很困惑或者很焦虑的。据说当时创作期的林夕正在被焦虑症困扰，所以那一时期他呢写出了很多算是比较消极的小情绪的歌词。不过还好，当这些东西变成音乐作品出现的时候呢，可能也正好跟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共鸣产生了一些共鸣。于是呢，我们也把生活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排解掉了。好在生活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一些坏情绪排解掉，然后呢走向更加积极的自己。3点07分，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到现在才明白，原来爱不能够重来，该习惯左手心握着一点遗憾，我的心在等待，望着窗外独自发呆，想起来所有关于你的存在，天空那 事和你一起唱。 There I was at the bus stop begging you just to stay. Can we work this out? Baby, we can work this out. A dust trail from a greyhound headed for the west coast. As I watch you leave, 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No, this ain't how it was supposed to be.Tell me when it's there, leave me. What about the flames that you left behind? The little white house by the railway line, the one we picked out, but even for the pavement down. What about the promise that you made to stay with me till your dying day? You said you'd never go away. They just things that people say.They just things, baby. The preacher stopped by the house last Tuesday, asked if I was fine. We sat and talked a while. He tried to make me smile. But it's so hard to show my face round lately in this small town. I guess they heard the news.About me and you. It's 3 a.m. and I can't sleep at all. I wonder where you are tonight, and do I ever cross your mind? What about the plans that you left behind? The little white house by the railway line, the one we picked out, we even put the pavement downThat you made to stay with me till your dying day. You said you'd never go away. Are they just things that people say? Well, my mama won't stop crying. She wonders what went wrong. Could I have loved a little deeper? Or did I hold? People say 这首歌来自 Lady Antebellum， 我个人还是挺偏爱他们两个的和声的。Lady Antebellum 这支美国乡村演唱组合是成立在2006年，算到今年已经12年了哈。2010年的时候发行第二张专辑 Need You Now 而一举成名。2011年的时候凭借着 Need You Now 获得了第53届 Grammy 奖的年度最佳制作、年度最佳歌曲、最佳乡村歌曲、最佳乡村专辑，还有最佳乡村组合演唱的5个大奖。所以那一年是他们 Lady Antebellum 最辉煌、最丰收的一年。 琥珀色的黄昏，最美一秒被挑安，等着被遗忘的时光，守着左手腕，我也不是遗憾，只有点鼻酸，有些爱再怎么去温暖都会变冷淡。你给的伤害如腐蚀岁月分千般，是否 我太乐观，没想怎么办，喜欢那些回忆的质感，留着不想还，风水轮流转，悲喜各一半，现在的眼光在你那一端，就算有点难，属于我的美满，等待生命 蔡健雅轮流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整个这个母带的制作当中的时候，混音还有包括回响的echo 的用的比例恰到好处，你会觉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好像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了一种延伸感，而且也会觉得说这种感觉会让我们身边的空间感变得大了很多，就好像在这个时候你刚刚伸了一个懒腰，身体做了一个舒展。希望不会是我的耳朵错觉哈，也希望你的耳机里面带给你的感觉也是这样的。下午3:20，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And we know the reason why you try to put on those airs and act real cool. it coming up. Dial for low. Keep it coming up. So do your dance quick, mama. Come on, baby, tell me what's the word.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mo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与闲适悠然并存，在布里斯班感受阳光在背上的温暖，一面都市，一面海洋，黄金海岸邂逅真实奇幻漂流记般的体验，表白挚爱，圣灵群岛用心形胶为真爱加冕，诗意又浪漫，澳大利亚多彩南昆士兰，你一直在寻找的地方，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金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地面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明显，预计白天最高气温15度上下，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东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九五后作家九九所著小说《山海异闻录》近日推出，这是一本暖萌搞怪版的《山海经》，也是一本众妖神的传奇物语。本书把山海异兽凶猛可怕的一面，用温柔的笔触重新描绘。 作者九九是一位九五后作家，他习惯站在善与恶的中间，用独有的笔触书写心中的奇幻世界，但您领略不一样的山海之怪。米开朗琪罗手稿近日出版，本书收录了这位文艺复兴巨匠的70幅素描、60多幅建筑草图、近300封信件和77首诗歌。在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数百封信件汇聚成的时间之河中，我们可以看到米开朗琪罗跌宕起伏的一生和对艺术创作锲而不舍的追求，还有这位艺术大师不为人知的苦痛与孤独。爱丽丝·门罗精装作品集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爱丽丝·门罗的作品集首批包括《快乐影子之舞》重译本、3部首次译介的代表作《你以为你是谁》、《我年轻时的朋友》等等。门罗以非凡的视角关照平凡的生活，用暗流涌动的故事撕开生活的平静表皮，犀利剔透地讲述人类普遍的微小感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我跟着他的声音，跟着这样的歌声，一边脑子里面是此刻亲切如邻家姐妹唱歌，就好像讲述身边的很熟悉的那个人的故事的彭佳慧小姐姐，而另外一边是那个镁光灯下面闪亮舞台上面特别擅长飙高音的铁肺女王，有冲击力的 Diva 彭佳慧。所以到底哪一个更是你的菜，或者到底哪一个让我们在这个年纪听到的时候会更加动心呢？答案好像不言而喻哈。来自于彭佳慧的歌《姑娘》。如果说有一类姑娘年少的时候是美得明艳动人，而另外一类呢是少女的时候呢普通人一个，甚至很可能看上去显得比同龄的女生要过早成熟一些看上去没有那么的漂亮，那么的打眼，但是当年纪慢慢的增长，甚至说年华不在的时候，她反而是越来越耐看，越来越抗老，越来越美丽。我想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在斟酌掂量之后都会说我要选后者下午的3:39，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

legends and the myths, the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and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the suit before he lit.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est,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Chainsmokers Cold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我突然明白了飞姐的逻辑在哪儿了，他的意思是说呢，你不会吹口哨，不会弹吉他，也不会弹钢琴，不会这个不会那个，所以肯定也不会给孩子剃头了。错，这个还真的错。跟你讲啊，给小婴儿剃头的这个推子很好用，基本上呢你只要会用剪刀就会用小婴孩这个头推子了，推头推子了。好了，继续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有请陈慧娴。 我你需要安慰，用我在你面前伴着你轻轻悲歌，忘记某段誓言，从前沧海变了桑田，流逝着青春光阴似烟，重复去恋爱使你惆怅有个困倦，就让你躺我身边，悄大泪入面，无疑这世界播满谎言，同承诺一起关心到明天，梦里最沉，今生永远热烈爱你的人，一生多少种人，有过爱与恨，轻轻没泪人，相信有梦与未来，也为前曾常悲哀一日都放过，尽管你伤心失意，将心碎带入你梦里，盼你在灵魂深处总会想起身边这份爱。如果你需要安慰，用我在你面前伴着你轻轻悲歌，一起忘记某段誓言，从前沧海变了桑田， 逝着青春光阴自意，重复去恋爱使你惆怅有个困倦，就让你躺我身边，静悄带泪入眠，无疑这世界布满荒芜，同承诺一起关心到明天，梦里追寻今生永远热烈爱你的人，一生多少足印，有过爱与恨轻轻相信，有梦与未来，也为情曾尝悲哀，一日到黄昏。尽管你伤心失意，将心碎带入你梦里，恨你在灵魂深处，总会想起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最会唱粤语的 Diva 陈慧娴，永远爱你的人。看一下时间到了3:55，马上要结束今天星期一3月19号下午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的时间了。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的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句心里话，说有句话说得好啊，今朝有酒今朝醉，但是今天没有闻到酒香，听着陈慧娴的歌也觉得内心很沉醉哈，我懂你的意思了。好了，把最后一首歌交给王菲，你在我心中。感谢各位今天收听和你一起唱，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时间，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停留在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大一，我们周二下午见。